46年夜，所如既极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从这里看起。前面这个第一句所说的粗语文中入流忘所，诸位一定要将这个如。与这个所要搞清楚，在这一章经文里面，这一句是最重要的。前面已经给大家分别解释过，可是这个意思是有相当的深度。从表面上看，六尘这是外面的境界，它有诱惑我们的作用。那么，既有诱惑，必有所在。如果这个心还被境界诱惑，我们的心啊，是向外奔移，往外面跑啊。那么，假如是入了法性了，这个如啊，就是回头的意思。佛门里面常讲的回头是岸，是回头啊，梵文是回头。世间法里面做学问，你看孟子所谓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”他那个求其放心呢，就是如。如果不求其放心，这个放心的时候，放在外面，放在六尘上。随六尘境界而转，这个心是乱心的，不为境界所转呢，这个心就是一心，一心就是法心。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面就说，一真法界即是一心，可见的这个法性呢，就是一心不乱。那么，为什么证入法性的人，就是证得一心不乱的人，他的心不会被外境所动？这是什么原因？当然，我们也是很希望求得。而我们总是求不得，求不到，这个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在我们不了解外面的境界之真实相，而把外面境界都看作是实在的。 这个就是无法证得啊。我们这个心要在境界上定下来，就是勉强的定啊，是用理智控制住感情，不叫它动，这都不是办法，这试图要跑啊。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个压制啊，到相当的时间之后，它会爆发的呀，压不住的呀。这就是说明了不能够理解事实真相，还有这些弊病潜伏。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把这个一切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，说破他是说破的，我们自己要悟入这个境界才有用。佛给我们讲万法皆空，我们哪一桩空了呢？没有一样空了啊。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把一切有为法都当作真实啊。几个人把一切有为法看成梦幻泡影？这就是不晓得一切法的真实相，自自然然迷在外面境界里。那么修学呢，这就有善巧了。像以前灌顶大师告诉我们，修行人没有其他的念头，唯守一法，然后见真。这个法子看起来好像很笨拙啊，看不起眼，实在是有道理，真正去用啊，会很得力。这样为什么呢？那就是训练一心的办法啊。我们今天这个学佛所用种种的办法都不是修一心，不修一心呢，那么换句话就是增长分别执着，那怎么会成功呢？增长分别执着是凡夫啊，不是佛菩萨。我们今天在那听经，增长分别执着啊，读诵大乘经论也是增长分别之中，这天天干这个，那怎么得了？这个问题就大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懂得守一法的妙处，表面上看起来现在这个佛教挺兴盛，特别是在我们台湾到处都有人在讲经说法啊，有人在临终修行啊，好像是很帅，其实很帅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都不得法，都不能够守一法。你譬如我们在民国初年 这个大陆上只有一个道场啊，他提倡的守一法，那就是苏州的文言山印光法，他就守一个办法，念佛。所以文言山的道场是常年复习，一年365天天天打复习，他叫常年复习道场。道场念只有念佛，他没有经忏佛寺啊，他也没有讲经，唯守一法。的确也成就了不少，那么你要问为什么守一法就能成就，我们要追求这个病根的所在。楞严里面讲六劫了，我们就看最初的这两个动静。动静都是尘耳根所闻的，有声的时候动，无声的时候静，眼根所对的是明暗，见明是见，见暗还是见，耳根对的这个身是有动有静，这个动静两种功成是两大类，它的性质啊，在我们凡夫来讲呢，所谓是念瞻法听，这个瞻是什么？瞻即的文心，他是不是真的念上去了呢？不是啊，所以注意一下，读经要读成读的这个字样，不要误会了啊，有这个意思，可没有这个事实，似乎是这个样。那么这就是讲我们讲这个二十就是这么起来的啊，可见的二十之所依是文心，那么文心里面呢缘上了动静二尘，这就变成了二十。我们今天用耳是用耳识啊，不知道用文心啊。那么观世音这个方法就是要把二十恢复到文心，这个办法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就说是入流妄想。那么前面也跟诸位讲了，这个事情是要以般若智慧的关照啊，先照这个粗相，你比如说我们一定听得音声了啊，千万不要以不要这个执着这个音声，分别这个音声啊，这个音声好听或者是不好听啊，好听又起了贪心了啊，多听听，不好听呢又厌恶了，又希望离开，在这个里面就又生了虚妄的趋势，那就错了啊。音声一起来的时候， 这就是提示你自己的决心啊，提起决心，你就在这上用功夫啊。这个功夫真正会用是不间断的啊。这个就是文殊菩萨拣选，为什么给选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就是耳根呢不间断。我们睡觉了，睡觉耳还在听啊，眼根间断，张开眼睛的见，一刻闭了眼睛就不见啊，明暗都不见啊。所以耳根的时候是清醒的时候他在听，睡觉的时候他还在听啊。当你睡着的时候叫你几声啊，你就起来了，你就醒过来了啊。如果是你眼根起作用的话，我写上那个名字给你看，你睡着了给你看你能不能醒过来，我会醒过来。那叫你几声不醒过来，可见的耳根在睡的时候起作用，眼根睡的时候不起作用啊。那么我们用耳根修行呢，二六十中没有间断，用眼根修行会间断啊。这个功德利益就在此地，这是不间断的，会用功啊，功夫不间断啊。那么你要去观察啊，这个观察了可不是思维，这个里面特别要注意到这一点啊，千万不要把打妄想啊当作幻想，幻想，这幻想是幻照啊，啊，可不是在那里要胡思乱想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力了心一时，这才是幻想，啊，或者我们讲幻照，啊，用心一时啊，都叫打妄想，啊，这个是一定要把它辨别的清清楚楚。那么当耳根一接触生尘呢，你就去观啊。刚才讲了决定不落入思维，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啊？当然这是从啊生而来，就是从动而来的啊。可是啊也有从静而来的啊，它是从动还是从静，也就是说是有声还是无声，这个时候无论是有声是无声，必须要了解无取无舍，你这个功夫才能用得上。一有取舍的心啊，这功夫就用不上了。不晓得一根的原理是如此，根根原理无不如是啊，在一切境界里不取不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境界不是真实的，取舍都是错误啊，所以说无取舍这个才是正常的啊。晓得这个境界的真实相了，那么你必定可以做到外不随生尘所转，内也不起分别执着，这就是内外两边都不着。这个时候你的清净心现前啊，清净心里面就生智慧。 所谓入流，这是心，就是立心一时啊，用六根的根性，这是入圣者之流。妄所，所是一切沉静啊，六尘的境界，六尘境界里面无取无舍，在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叫妄所。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他自己修学用功的基本的原理原则。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呢，这是境界了啊，所如即即，这个所如就是前面的入流妄所啊，这个所就是妄所，如就是入流啊，入流妄所这个功夫做到了心即静，心即静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这个方法，你看讲的是简单的，实在说是高明极了。这个真正是像一般人所讲的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啊，直截了当的明心见性啊。这个动静二尘我们在前面读过啊，我们曾经读过五音六如十二处十八界这些东西，诸位要记住，借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前面讲过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动静二尘当然也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才说所如即即呀。那么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呢？这是一个什么回事情？啊，是不是观世音菩萨证的这个境界？外面动静二相就没有了吗？啊，动静二相是有，他心里面可没有。注意一下，一切有啊，或者是一切无，都是从分别执着生的。如果离开分别执着，的确无有一法可得啊，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哪有一法可得呢？啊，那么这个是功夫真正达到了一心了。前面跟诸位讲过了，就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啊，四一心到不了这个境界，理一心不乱的境界，即照不二啊，即照一如， 那么就是平常动静二相，已经不能再扰乱他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心呢，不远外面的沉静，沉静不是真实。如果没有妄心去圆它，沉静不生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入流妄想。那么这个叫做根本静，就是极静。根本来极静的，根才见到了。那么所入的尘这个时候也消亡了，可见的这个尘呢，本来也是极静的。那么诸位想想这个味道，大乘经里面佛陀讲，从无生法忍的境界再往上提升，即灭人。这个里头就有一点即清净即灭的意味了。这个境界是最高的境界啊，也是最殊胜最真实的境界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根尘都已经寂静了，妄识不生。不但动而无声之相了然不生，就是分别心也是静而无声之相也了然不生，所以才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这是功夫继续的提升啊，从这个入流妄所又提升了一级，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。这个境界呢，在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后头五音来说，这是破色音的境界啊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色音就是代表的六尘啊。因为佛法呢，这个色法跟心法啊，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啊。展开来是五音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我们今天说五音啊，色音破。这个色音里头，要是把五音破不法来说，色音里面包括了十一类啊，五根六尘，这个都是色法。这个关突破了。突破这一关呢，那像弥陀经里面讲的，超越了解浊了，五浊里头超越解浊了，功夫到这个境界。那么我们修定，诸位要晓得啊，佛法里面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方法尽管不一样，目的决定是相同，那就通通修的禅定，都是修的定啊。而修定的目的 就是要破五阴，超越五浊恶世，超越五浊。再往底下看，如是见真，这个境界是往上再提升啊，功夫是越来越深了，到闻所闻境，第一句如是是两个字，就是指前面速如既急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这就是到这个境界了。那么在佛法一般说来呢，这个功夫渐进呢有关系，有相似，有分证，有究竟啊，像天台大师所讲的啊，这个都是大的层次啊。我们现在呢姑且从观音行上来说啊，观行是要用智慧，所以如果没有智慧，我们就不得其门而入。而智慧之产生一定要清净心啊，诸位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只要把经啊多读多听啊，多来学习，我就开智慧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这个办法了，所得到的是视知变通，对于你开智慧是构成了障碍，拔难之一啊！啊，你造了难，造什么难呢？智慧不开。所以诸位要想开智慧，你又去自找麻烦，他自作障碍，那就无可奈何了啊！那你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完全是背道而驰啊！所以学佛人特别要留意，心地要清净，无论在什么境界啊，逆境顺境啊，染境或者是清净境界，全无染着，我们这个心才能清净。像前面讲的入流忘俗啊，这是第一步啊，第一步啊啊，入流一定忘俗，忘俗才能入流啊，忘所拿现在讲的放下万缘嘛，五欲六尘你要放不下，你怎么能入得进去？你就不能入流嘛。啊，能所不忘，你怎么能到极境？所以这个观智，我们说我们有没有那就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五欲六尘染不染啊？五欲六尘的时候，这个根尘相接触的时候还动不动心？动心就是染， 然就没有官制的本钱，没有官制。那么我们的修行，像天台大师所讲的这个六界佛，在这六个位置上啊，那个理节不必说啊，那是理体上的，那是一切众生人人有分的啊，那是理。四山呢，四山搞来搞去和落在什么呢？的名字即佛，它有名无实啊，它名字修行。有修行之名啊，无修行之实啊。啊，多少人啊，搞了一生啊，都是搞的假名啊，都是搞的名字啊。啊，名字这个范围之内完全是犯法啊！我包括这个世之变通啊，无论他有多大名气，无论他这个经教讲得怎么好啊，定功怎么深，只要境界现前，他还起心动念，那就是名字习众啊，他出不了六道。甚至于说他还逃不出三界，这个三恶道，这个东西麻烦大了。真正这个有了功夫要从观行讲起啊，你看智者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圆寂的时候，那是他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这个净土圣贤录里头都有他的传记啊，这是天台宗的创始的第一代祖师，他圆寂的时候，学生们问他，你老人家在什么位置上，大家都很希望知道。他非常谦虚，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，是一代祖师，这个果位呀，当然是相当之高。可是他自己很谦虚，同时的说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。他说，如果他要不临终，就是不管一切事物自己修行的话，他可以证得一心啊，一心那是属于相似分证，四一心是相似位，理一心是分证位。他说我可以领着到一心，因为我领众啊，在寺院里做住持，要管很多事，要分心啊，不能够专修，所以我证的这个位次只是五品观行，观行位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观行位呀，最起码的就是我们在净土里面讲功夫成片啊，从功夫成片到四业心不乱以下，这个是观行位啊。四业心到理业心以下，这是相似位；理业心以上是分证位。这是六界佛里啊，我这样一说，大家可明白。这个观行位里面跟诸位说，就欲知实质啊，待业往生啊，你自己要是在修福， 知道修福的话，啊，这个福报啊，就能够叫你预知时至。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如如禅定。啊，那么这是跟大家说明如何真正的修行。若不真修，到临命终时后悔，那就太晚太晚了。啊，你要想真修，你就要记住前面我提出灌顶大师讲的话：一门呐，一生就守一门呐。守一个方法了啊。那么这个守一门的行门里面，如果你一门没有成就，最好不要涉猎其余的方法。就像我现在这个你修念佛，我念佛没有到功夫成片，不要三心二意去学禅去，又去学密去，不要，一门都没成就。你要在一门上有成就啊！你像智者大师到观行位了，这是有成就啊！啊，到观行位就是功夫成片。再给诸位说明，功夫成片就可以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那一心不乱更不必说了，功夫成片就能做得到，就自在往生啊。这个功夫成片里面程度当然也有浅深差别不等，功夫深的可以自在往生。那么言教呢，亦复如是啊。初学的人，戒门比行门更重要啊。你们看看这个姜维农居士的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说的很清楚啊。初学的人，戒比行重要。也正是说明了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49年天天在那里讲解，这就说明了戒比行重要啊。我们去找大藏经，找遍大藏经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时候领导大众的去打过佛旗，你们去找有没有找到，能不能找到啊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找交代这些学生弟子们的时候集合起来打个拳击，并没有，没有啊。我们来做个法会打个普佛，有没有？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们所在藏经里面发现的时候，就是天天在讲经说法，把这些理论方法告诉大家。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从前这个修行呢，都是个人干个人，没有大家集体在一块的。集体在一块共修，是我们中国人提倡的。啊，提倡的人一说，你们就想，各仗禅师，啊，麻祖道义和尚，啊，麻祖见丛林。各仗立清规，他们两个人提倡的啊，这个就见从有大家共住在一起，我们在一块共修啊。所以这个共修的制度啊，是我们中国人提倡的。六祖大师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共修。 大概是六祖的徒孙啊，他们大概是第八代啊，第八代。我们在这个禅经里面都做到啊，马祖的师父是怀让啊，怀让的师父就是六祖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才有共修啊。啊，共修在佛法里头很晚很晚。啊，那么这就说明了解门的重要。啊，说到解，在今天麻烦，很困难，很困难。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能够专一啊，叫你要专一去学一部经，学一部论，或者跟一个老师去学，你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啊，应该是离开我就要多多的接触啊，要不学多闻，这个就害死人。啊，昨天我说过，不学多闻是要有条件的。